好，我们看一下承揽契约一样的契约或者是说一样的说明方法。我们先从它的成立的这个部分说明，成立的部分的话，一个契约的成立要约承诺，那没有问题。可是要约跟承诺的内容里面必须包含这个契约的必要之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承揽契约的必要之点是什么？看一下。 490条的规定，他说承揽者为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那他方自完工作完成之后，支付报酬的契约。我们来看一下490条的规定，告诉我们说，承揽契约有两个必要之点，第一个是以完成工作为他的契约之目的。 那第二个必要之点是，它必须是一个有偿的契约，也就是这个。 作人呢，在这个承揽人完成工作之后，他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就这样子。好，我们先讲这个简单的部分，就是这个有偿的部分，在报酬给付的部分。490条的第一项不然，我们常常说这个必要之点，或者是说每一个契约条款的第一个条文都是属于它的定义性的规范。那定义性的规范一定要完全的该章才会该章这个契约的典型类型的契约，否则的话，我们最多就只能够类推适用。那 从490条的第一项，我们常常说，在承揽契约里面，定作人所付的报酬给付义务是以后付为原则，因为它在这个定义性的规范里面是说，他方自工作完成之后才有给付报酬的义务，也就是定作人在等到承揽人完成工作之后，他才有这个报酬给付的义务。所以我们经常讲，他这个承揽契约的报酬是后付的。 那换言之，既然是属于在工作完成之后，他才有给付报酬的义务，所以原则上来说，承揽人跟定作人之间是没有同时履行抗辩，因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这个前提是说，双方有同时为对待给付的义务。那如果一方有先为给付之义务，他当然就没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可咨行使。 但是呢，关于这个报酬后付的这个原则，在这个学说上面，是因为实务上面有这样的需要，所以说在学说上面呢，都不把这个要件做这么严格的解释。 那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承揽契约是出现跟发生在工程型的这个契约里面，那一个工程的完成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它的报酬跟它的这个工程款也是数字是相当的庞大，那你很难去期待说当事人之间想要把它约定成为是承揽契约，然后呢承揽人又必须要等到全部工程都完成之后，他才能够请求给付报酬，所以关于这个要件我们是有所放宽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承认跟同意说，当事人在承揽契约里面，如果他们约定有分期给付工程款，那尤其最常见的是这种工程的完成一定的工程的契约，他们都会有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那在第一期工程等到这个定作人验收之后，觉得没有问题了，那这个定作人就要先给付第一期的工程款。 那也就是他们把这个报酬作为分期给付的方式来这个给付给承揽人，这样子的一个约定，并不会影响到他是仍然可以该当承揽契约的要件。那换言之，这个报酬后付的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不再做这么样的一个严格的解释。好，所以这一点要稍微注意到。那这个可以说是为了因应实务上面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学说上面也做一些调整。好，再来。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说，承揽人的部分，当然它是一个劳务型的契约，它不再要提供劳务，而且它的劳务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那什么叫做完成？这个地方法律的规范方式跟租赁契约那边很像。我们来看一下492条的规定，它就完成这两个字，它有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它说，承揽人所完成的工作必须要使得它具备约定的品质。 没有蔑视或减少价值，或者是说不适于通常或约定使用的瑕疵。好，所以说所谓的完成，就好像我们在讲租赁契约里面一样，什么叫做租这件事情很抽象，对不对？这个字不知道该如何去加以解释跟具体化。那同样。 什么叫做完成？你觉得完成了，我觉得没有完成。所以492条就完成的这两个字做进一步的定义性的规定。他说所谓的完成可能有几个方向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第一个，必须要使得它具备约定的品质。第二个，它必须要具备约定的价值。那同时它必须要具备有约定的效用，也就是他那边所讲的使用上面的问题。那从这个定义性的条文，或者说我们这样把它剖析开来，你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这个承揽契约里面，我们就契中的工作有没有瑕疵这一点，我们的认定标准其实和这个买卖契约是很像的，对不对？354条也是告诉你说，所谓的买卖契约里面的物的瑕疵，是说这个标的物必须要具备约定的品质跟约定的价值跟效用。那360条进一步的说，如果出卖人有保证品质的话，那契征的标的物还必须要具备有约定的品质。那492条就进一步的告诉你说，这个承揽人完成契征的工作，必须要具备有约定的品质、价值跟它的使用的瑕疵。使用其实跟效用是一样的意思。那既然你必须要符合这些要件，才能够认为说承揽人是完成了一定的工作，那换言之，如果说他所完成的工作啊，这个完成两个字要刮号，刮号的意思是把它的意义弱化。我们有时候这个中文很好玩，就中文的标点符号很好玩，我把它做了一个刮号，这这不叫刮号，引号，对不对？好，那有的时候有强化的意思，有的时候有弱化的意思。好，那我现在也是弱化的有用法，就是如果承揽人说我完成了工作了，但是只要他的工作具备有这个品质或价值或者是效用的瑕疵，那都不能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契征的工作。换言之，他还没有符合490条所要求他的完成了契征的主给付的义务。那因此在这个地方体系上的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和租赁契约是一样的，也就是承揽人他所负的物之瑕疵的这个责任，是属于他依照490条他所负的主给付义务的内容的一种，就好像出租人他所负的物之瑕疵担保的责任，是属于他依照这个421条所负的租这件事情的主给付义务的一种。那换言之，当承揽人所完成的契征的工作，完成要引号，完成的工作带有物之瑕疵的话，那他根本还没有完成工作。换言之，这是属于债务尚未履行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在承揽契约里面，承揽人的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在本质上面，这个教科书上都说它是一种履行责任，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履行的责任，意思是说这是属于他的主给付义务的内容之一啊，是一样的意思。那换言之，当他没有他所完成的工作带有物质瑕疵，他根本尚未依债之本质提出给付。那因此他当他提出这样子的给付给定作人的时候，定作人应该主张的是什么？第一个，这根本就是属于不完全给付，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是本身，我们刚才说他既然没有尽到他的履行责任，就是属于未依债之本质所提出的给付，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完全给付。那他同时也会该当承揽契约里面所称的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所以这两个又是属于什么并行的，同时会存在的。说买卖契约是所有的这个契约类型，不管是授权契约还是劳务契约，它算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到的东西。可是我们讲了半天之后，你会发现在买卖契约的物质瑕疵担保责任里面，它反而是最特殊的，它是在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之外另外的一套制度。当然如果依照履行说的看法的话，他不这么认为，对不对？他说出卖人还是必须要提出不带有任何物质瑕疵的标的物，但是如果依照担保说或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对价均衡说的理论出发，那出卖 待人所负的主体负义务是一回事，物质瑕疵担保责任是另外一回事，是属于另外一套制度。但是在租赁契约里面，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就是内化为出租人所负的租这件事情的主体负义务里面。那在承揽契约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地方。那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它的法律效果。既然我们说这个承揽契约依照490条的规定，承揽人要完成工作，什么样叫做完成？所谓完成，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细征的工作不能带有品质、价值跟效用的瑕疵。好，这些你要会背，就是也不是说我一定今天哦，我开始背书，我把它背下来，而是说你多念几次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应该会进入你的脑海里面。好。那承揽人所谓完成，是说他所完成的工作不能带有品质、价值跟效用的瑕疵。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他所提出的给付带有品质、价值、效用的瑕疵，这件事情可能会，第一个，他必定会该当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在承揽契约里面的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和买卖契约里面是一样的，它的前提要件都是不以可归责于承揽人为必要。那不管承揽人关于细征的物的瑕疵的存在，他是不是具有可归责的事由，他都一律要负物质瑕疵担保责任。他的这个法律效果我们待会再来说，我们先讲这个他的构成要件。除了说他所提出的给付如果带有物的瑕疵，他会立刻变成该当物质瑕疵担保责任。那同时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个物质瑕疵的存在本身不符合492条的规定，也就不符合490条所称的完成，也就是说承揽人所提出的带有物的瑕疵的给付是不合于在职本质的，那因此他必须要负的是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责任。可是就这个部分来讲，我们所谈的还是一个典型的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你要这个承揽人负不完全给付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还是必须要遵守这个可归责的责任原则。换言之，这个物的瑕疵的发生或者是造成的本身，必须是因为可归责于承揽人的原因所导致的才可以。好，所以他仍然必须要以可归责为必要。去死背它。好，接下来这是第一个要件的部分。那第二个的部分的话，我们在谈到这个买卖契约的时候，我们有问说什么时候处买受人可以主张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也就是说物质瑕疵担保责任的成立与否是以什么时点作为它的判断时点。然后我们讲到373条，就是354条说是以危险负担移转的时候，对不对？那在租赁契约呢，说因为租赁契约它是一个继续性的契约，所以它的规范上需求不一样，因此不管这个瑕疵是发生在契约成立之前还是契约成立之后，只要在契约存续的阶段的任何一个时点你发现有这个瑕疵存在，出租人都要负物质瑕疵担保责任，都要负责修缮。那在承揽契约呢，这个地方的话，因为会涉及到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危险负担移转的问题，那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在承揽人提出给付的时候，也就是当承揽人主张说哦，我已经完成工作了，那当他在提出这个给付的时候，给这个定作人要求要验收的时候，定作人才可以主张说这个时候你的所完成的工作物上面因为有物质瑕疵的存在，所以说我可以主张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或者是不完全给付。好，所以他基本上的这个判断的时点是以承揽人提出的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判断的时点。但是因为在承揽契约通常也是一个继续性的契约，而且通常它的标的物的价值比较大，它的工程款的这个金额也比较高，所以如果说在等到这个承揽人提出的时候定作人才能够说话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时已晚。 就好像在买卖契约，原则上是以危险负担移转的时候为他可以主张的时点，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例外，实务上面认为说，哦，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买受人可以提前主张，对不对？那在这个承揽契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我们来看一下497条的规定。他说，在工作进行当中，因为承揽人的过失，且可预见这个工作将来会有瑕疵的发生，然后呢，或者是有其他违反契约的情事者，这个时候定作人都可以定相当的期限，请求承揽人改善工作，或者是依约来履行。那如果承揽人不是在这个前项他所定的期限之内加以改善的话，那定作人就可以使第三人来加以改善。那我们这个叫做瑕疵的预防请求权。好，这个规定你只需要稍微这个知道一下，有这样子的规范。那假设说实例题他真的考到这么细节的问题，在他还没有提出之前，定作人就发函说你这个不是依照图样来施工，或者是说你所使用的材料不对等等等，那要求他加以改善，定作人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呢？有。不过497条的规定啊，在承揽契约有这样子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完成一件工作，并且使得它不带有任何的瑕疵，这件事情是属于承揽人的履行责任。那他的履行责任违反的本身会同时引起两个法律效果，一个叫不完全给付，一个叫物质瑕疵担保。那物质瑕疵担保在承揽契约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担保责任，我们不去顾虑承揽人有没有可归责的事由。而在不完全给付，它又是一个典型的债务履行的责任，我们又要去顾虑这个承揽人有没有具有可归责的事由。所以说我们在看到承揽契约这个章节的很多规范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记一下，有的地方它要求要可归责，有的地方是不可归责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497条，定作人的瑕疵预防请求权必须是该瑕疵的发生是可归责于承揽人的原因所导致的，他必须要举证证明说承揽人有过失，否则的话他就不能主张本条的权利。那你说这个我要怎么记呢？这就没办法，你就要多念几次，多多的这个看几次，他自然而然会记到你的脑子里面。或许你会说没有这么自然吧，那也没办法，你就多念几次。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承揽契约里面可能要注意到这件事情，有的地方没什么道理，有的地方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地方没有什么道理，它就是要求必须具有可归责的事由，那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稍微记一下。 OK， 好，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定作人可以主张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什么时候定作人可以主张这是属于不完全给付。那要注意到有497条的规定，这个规定在体系上的位置跟这个买卖契约是很像的，对不对？买卖契约我们说，如果出卖人已经主张他不愿意修补，或者是瑕疵不能修补的时候，那买受人是可以提前主张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的。好，那我想是一样的。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承揽契约里面的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它的法律效果，它可以主张哪些法律的效果。好，我们看一下493条的规定。他说，如果工作有瑕疵的时候，定作人呢就可以定相当的期限来请求他修补瑕疵，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在承揽契约里面，我们说定作人有瑕疵的修补请求权。怎么在这个地方会有瑕疵修补请求权？我想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承揽人有完成工作的义务，就是从他完成工作的义务的这件事情导引出来，如果你的标的物带有瑕疵，就表示你没有完成，那因此你必须要把瑕疵加以修补或排除，以完成细针的工作。所以这个我讲是自然而然，是当然之理，就是定作人当然有瑕疵修补请求权。那除此之外，我们再看第二项，接下来他就会规定到说，那如果承揽人不修补，或者是拒绝修补，或者是怎么样情形，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样替代措施呢？他说，如果承揽人不于前项的期限之内修补，那定作人就可以选择第一个自行修补，然后请求承揽人偿还这个费用。 但是承揽人呢，如果第三项说，如果他修补的虚费过去，这个时候承揽人是可以拒绝修补，这没有问题。这个拒绝修补的概念或者是想法，跟我们以前提过的很有一些有一个地方是很相像的，什么地方？215条说，如果回复原状显有重大困难。那什么叫显有重大困难？通常我们讲最具体的情况就是，他回复原状所需要支出的费用高于该标的物的价值，高于该损害的价市价的本身。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期待债务人去回复原状。好，所以同样道理，如果说他修补的费用过去的话，那承揽人就可以拒绝修补。那因此，如果承揽人拒绝修补的话，我们看一下494条第一项。他说，在不予前项的情形修补瑕疵，或者是拒绝修补，或者是不能修补啊，反正就是不修补就对了。那定作人可以起主张的是解除契约或减少报酬。所以把这个条项跟493条把它联合把它加起来的话，我们发现说，如果这个定作人要先请求定承揽人修补，换言之，我要先给他一个机会，看看他要不要修补。如果他不愿意修补，不能修补，或者是他拒绝修补，这种情况之下，依照493条第二项跟494条的规定，定作人有几种选择。第一个，他可以自己修补。第二个，他可以请求减少报酬。第三个，他甚至于可以怎么样？终止契约，他应该是讲终止契约，解除契约。好，等一下我们再讲解除契约的问题哈。第三个，他可以请主张解除契约。当然，如果定作人自行修补，那修补之后所需要的费用再向承揽人请求偿还。那基本上它的法律效果还有它的这整个构造，除了我们说修补请求权跟买卖契约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它的这个法律效果跟这个359条的买卖契约是很像的，对不对？它都可以请求减少报酬，在买卖契约那边是请求减少价金。那有必要的情形之下的话，定作人可以主张解除契约。好，那我想这个法律效果应该不难记也不难了解。那我们要来讲一下是解除契约的这个部分。那契约的解除权有什么好讲的？那我们看一下494条的第二项规定。他说，如果这个瑕疵非重要，或者是说他所承揽的工作是一个建筑物或者是土地上面的工作物的话，定作人就不可以解除契约。在承揽契约里面啊，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种字眼，叫做承揽的工作为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如果是属于这样的字标准的用语，这个字眼的话，它所指称的情形可以包括第一个，建筑物的新建，新旧的新，也就是它所承揽的工作是在一块土地上面去盖一个建筑物，它所这个包括的太阳可以是这样子一个建筑物，或者是其他的工作物，就是它还称不上是我们要居住或者是拿来这个办公用途的建筑物，它很可能是一个农舍啦，这些工作物，或者是一个铁塔，或者是一个桥梁，这些我们把它称之为工作物。好，也就是当你看到这种字眼的时候，它可以包括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的新建。我要讲的新建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从无到有的那种新建，也可以包括这种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的重大修缮，原则上都可以包括，除非我是特别提醒你说这个条文不是这样子解释的。 OK， 好，那所以如果说是属于这两种情形，那而且他说如果这个是属于瑕疵不重要的，或者是说只要是它是属于建筑物或者是工作物的新建或者是重大修缮，它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解除契约。那因此定作人所能够主张的权利就只剩下自行修补啦，或者是请求减少报酬。那因此也就是说，关于定作人的这个契约的解除权，在494条的但书是有受到限制的。那我想他原先的这个道理跟想法是可以了解的哦。那要注意到是说，从条文的解释上面来看， 这个如果说承揽人所承揽的工作是建筑物或工作其他工作物的新建和重大修缮，不管这个瑕疵是否重大，一律不可以解除。从这个条文的文义上面是这样子解释的，它一律没有解除的这个权限。好，那我想这个道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说这个盖一栋房子或者说新建一个桥梁要花多少钱呐、啊？那如果说有瑕疵，然后地承揽人不愿意修补，我就可以主张契约解除权，那还得了，要把整个东西都打掉重建，对不对？但是这样子一个一体化的一种规定，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不合理的现象。那因此呢，在88年修法的时候，他就增加了一个495条的第二项规定，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前项情形所承揽的工作是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上的工作物，一样的情形哦。好，如果是属于这两种的新建或重大修缮，而它的瑕疵重大，导致它不能达到使用目的的时候，定作人又例外的可以解除契约。所以495条的第二项很明显的是针对494条的但书有所放宽，所以说现在的规范之下，当工作物有瑕疵存在的时候，可不可以解除契约呢？可以。那依照495条的第二项说，你必须要达这个符合一定的标准，我想这个标准也是合理的，说如果这个瑕疵重大到不能够达到原先使用的目的，原先所约定的使用目的的时候，它就可以解除契约。解除契约意思就是要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意思就是承揽人要怎么样，全部打掉然后重新来，全部打掉恢复原状，然后还给定作人，把土地还给他，就这样子。那你说这多简单啊？不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判例，然后我们再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哦。本来在先做一个背景说明，在88年在兵修正之前，没有495条第二项规定。那494条的但书，我们说这个条文的规范有点太过于怎么样僵化，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些不合理的现象。那那个时候所产生的例子好像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有一个房子整个是海砂屋，那结果发现就是海砂的成分超过一定的比例，所以这个房子5年之内，但或者是说不超过10年时间就一定完蛋。那因此这种情况之下，定作人可不可以说我要解除契约，就跑到就打到这个最高法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87页讲义87页的地方有一个最高法院83年的一个判例。那当时这个判例呢，就494条的但书做了一些解释。那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就是在没有495条第二项的增订之前，这个但书，对不起，这个判例意义重大，这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不能不知道的一个判例哦。看一下，这个判例说，民法494条但书所定的这个情形，说定作人不可以解除契约，是指的说承揽人所承揽的建筑物，当它的瑕疵的程度还不至于严重到影响到建筑物的结构或者是安全，那不需要拆除重建，然后我们才限制了定作人的这个解除权。但是他说，如果这个瑕疵的程度已经达到建筑物有倒塌的危险，然后我们说这个定作人不可以解除契约，要他来承担这样子的风险，那这个并非立法意旨之所在。所以说在495条第二项增订之前，在实务上跟学说上面都是一致很赞同这样子的一个判例的见解。那换言之，当我所承揽的工作是建筑物或者是工作物的新建或重大修缮，只要它的瑕疵重大，影响到该建筑物或工作物的结构安全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定作人仍然可以解除契约。那你说等到有了495条第二项的规定之后，那这个判例好像就没有这个再继续存在的一个必要，或它的实意就不是这么的大，那又并非如此。我们看一下495条的规定，他把这个条文哦，就是关于定作人解除权的限制放在495条的第二项，然后呢他又特别的讲说前项情形。那前项是什么情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项的规定，他说因为 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而导致工作物有瑕疵，那聘作人除了可以依照前面两条之规定请求修补瑕疵或解除契约，或者是请求减少报酬之外，并得请求损害赔偿。好，我们待会仔细说明一下这个条文怎么去用它。那基本上来讲，495条第一项它的这个体系上的位置，它是属于不安全给付的这个范畴的法律效果。好，为什么是属于这个不安全给付呢？因为第一个，它的前提要件是说，如果你要主张这个495条第一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以该瑕疵的发生可归责于承揽人为限，对不对？那可归责或不可归责的这个概念是存在于债务履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的法律效果是请求损害赔偿，我们待会再来解释损害赔偿的意义。好。所以其结论就是495条第一项它体系上的位置，它本质上是属于定作人的不完全给付之债务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好，那这个条项规范之后，结果495条第二项规范说，前项的情形，在前项的情形之下，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形的话，那定作人可以解除契约。那前项是什么情形呢？前项的情形是说，这个细针瑕疵的发生是可归责于承揽人的。那把这两个条项把它并在一起观察的话，会变成是说，什么时候定作人可以解除契约呢？要该瑕疵的发生，第一个，以可归责于承揽人为限。第二个，这个瑕疵的这个程度已经相当重大，到会使得这个承揽的工作不能够达到细针的使用的目的，这种情况之下，定作人才能够解除契约。好，换言之，从495条第二项的文义上面来解释的话，是定作人的这个解除的这个权利，因为标的物有瑕疵而主张这个契约的解除权，它的解除权的前提要件必须是以可归责于承揽人为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解释呢？是因为它条文这样写，然后它体系上的位置它是放在495条的第二项，所以从文义上面来解释，这应该是可以了解的。但是我想从这样子的这个说明，还有我们刚才看到这个83年的判例，大家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之所以例外的赋予定作人瑕疵的契约的解除权，就是因为瑕疵相当的重大，然后不能达使用之目的等等。那至于说该瑕疵的发生是不是可归责于承揽人，这一点不应该在我们考量的范围之内。我们考量点应该在于说，这个工作物的本身如果不让定作人解除契约的话，对定作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那因此有不少的学者这样说的，他说88年在边修正的时候，很显然的495条的第二项放错位置了，它体系上面不应该放到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项下，也就是495条第一项是属于不完全给付的规范，对不对？那这个定作人的解除权是属于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的那个体系，那因此它放错地方了。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因为基于我们要例外的赋予定作人解除权的目的，在于保障他的这个权益啦，鉴于这个瑕疵相当的重大，也不会造成不公平的情形等等等，所以说很多的学者主张说，495条第二项的适用不以可归责于承揽人为限，因为他放错位置了。那他本来应该放哪里比较好？放494条的第二项比较好吧。如果他放第二项的话，说实在的确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因为第二项如果放在494条的第二项，那第一项但书说原则上你不可以解除契约哦，然后我再来一个第二项规定说，但是如果这个瑕疵很重大，以至于不能达使用之目的，那你又例外的可以解除契约。所以我觉得他们说这个条文应该放在494条的第二项，我觉得这个建议或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好，那所以很多的学者对于这个条项的这个解释说，当我这个定作人在解除契约的时候，我仍然不需要去考量承揽人就该瑕疵的发生是不是具有可归责的事由，我只看客观的要件，只要这个瑕疵相当重大到不能达使用之目的，他就可以解除契约。 但是这样子的解释会不会有点太超过文艺解释的范围呢？也就是说，从文艺上面，你很难把前项情形这四个字假装没有看到，对不对？那因此也有的学者主张说，我们可以怎么解释它呢？这样好了，我们也不违反法律的文艺，然后我们又可以兼顾大家的利益。就是如果说这个瑕疵相当的重大，而且这个瑕疵的发生的原因是可归责于承揽人的，那定作人的解除权的依据是依照495条的第二项。可是如果说该瑕疵是因为不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所导致的，它虽然不具有可归责的事由，但是同样的情形，这个瑕疵相当的重大到不能达使用之目的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让定作人享有契约的解除权，而它解除的依据是刚才这个83年的判例。那换言之，这个83年的判例并不因为有495条第二项的增订而使得它变成没有实益了，或者是说不再有适用的余地，了解吗？所以说关于定作人的契约解除权，那他的解除权的依据可以有两个。如果说该瑕疵的发生是可归责于承揽人的，我们就用495条的第二项，就不会违反他的文意。如果是不可归责于承揽人的，好，那我们用于495条第二项的文意，那因此他的解除权还是回过头来适用我们这个实务上面的见解。实务上面见解说，494条的但书并不是说它一律不可以解除，那在怎么样情形之下，它还是可以解除它，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关于契约解除权的495条第二项怎么样去解释，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OK， 那这个是属于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就是承揽人的责任、定作人的请求权的部分，我们要做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回过头去看，不能说回过头，我们看一下不完全给付的这个部分。好，我们刚才讲到说，因为承揽人的这个主给付义务内容是以完成为他的内容，那他没有完成的话，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属于未依照债基本给。那当然，如果我们要他负不完全给付的债务不履行的责任的话，还是要遵守债务不履行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就是这个瑕疵的发生必须是以可归责于承揽人为限。那因此他的请求权基础是规范在495条的地方。我们再看一次啊，他说因为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而导致标的物有瑕疵，那么定作人除了可以主张前面这两条的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之外，他并得请求损害赔偿。好，所以这个条文本质上是属于不完全给付的规范。那比较来的这个怎么说特殊的地方是说，我们在讲到买卖契约的时候，我们说在某些情形之下，出卖人的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责任跟他的物质瑕疵担保责任会产生竞合的情况，对不对？那当事人可以择一行使等等。可是495条的规范很奇，就是不能说很奇怪，应该是说很特别哦。它的法律效果是并得请求，换言之，它的495条之下所产生的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和物质瑕疵担保责任的这个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下面我刚才讲到的物质瑕疵担保责任这个体系是同时并存的关系。同时并存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定作人发现说，哎，承揽人所提出之给付，一个比较好的写法，因为他所提出的给付，他这个工作只要带有瑕疵，我们不能认为他已经完成，对不对？好，所以我刚才说，哎，我们可以用个引号把它加以弱化，因为它根本不叫做完成。那比较标准的写法是说，承揽人所提出之给付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加入任何法的评价， 我只是很客观的描述他所做的行为，就是他把他提，他把他所这个做好的事情提出来，交给印度人，请他验收。好 ，anyway， 就是他所提出这几步，只要带有瑕疵的话，第一个，印度人在请求修补瑕疵的同时，就可以主张损害赔偿。那我想这个道理或者是概念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他就是从490条跟492条所这个衍生出来的。当他所提出的几步是带有瑕疵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完成工作。那他没有完成工作的话，我们说他本质上是属于不完全给付。在不完全给付的那个地方，还记得吗？他的法律效果，我们说依照该不完全的情形可否除去，然后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除去不完全的情形，在他除去之前，我们准用给付迟延的规范开始请求损害赔偿。那把那个概念或者那个法律效果套用在承揽的话，就会变成是印作人要求承揽人除去不完全的情形。除去的方法，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叫做除去不完全，而叫做什么？修补瑕疵，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换个名词，了解吧？那我在请求他修补瑕疵的同时，如果我有损害，我就可以开始请求损害赔偿。那如果说在修补瑕疵请求权已经请求之后，如果他不愿意修补啦等等等，我减少报酬的同时，我还是可以主张损害赔偿。那这时候我的损害通常是什么损害？迟延损害，是属于类似像迟延损害的那种形态，对不对？那或者是说我要主张解除契约的话，那我们说在实务上面都说契约解除不会妨害损害赔偿的请求是采取履行利益的赔偿主义，因此它不会妨害它的损害赔偿。所以这边的体系或者是概念跟想法你回去稍微复习一下，跟债总那边是一样的，所以不用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哦这两个并行，哇好特别哦，印度人有两个请求权可咨行时，可是事实上它都是同样的体系所做的出发，只是你在写到承揽的时候千万不要写排除不完全情形，那写出来就觉得你很闷，或者是说觉得这个小朋友只念完债总，债就没有念到，不过债总念得还不错就是了。 OK， 所以这边我们叫做什么？瑕疵修补请求权。 OK， 好，那再来，通常我们讲到看到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尤其是属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以赔偿什么为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应该赔偿的是它的履行利益的损害。那印度人的履行利益的损害有很多种太阳啊，比如说当承揽人说哦我愿意修补的话，那这时候在他修补的这段期间，印度人的履行利益损害就是什么？迟延损害，对不对？如果说承揽人他没有办法修补，或者是他拒绝修补不能修补，那他的履行利益的损害就是该工作无法完成，他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原来约定价值的工作物的一个损害。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每次在谈到不完全给付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谈到227条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跟同学讲，债务不履行固然是以赔偿履行利益损害为它主要的目的，但是在不完全给付的同时，经常会使得这个债权人的固有利益也会同时受到损害。可是固有利益的部分，比如说侵害到他的人格权，就是你所完成的工作，以承揽契约来讲，待会我们会看到，不是待会下堂课会看到很多这个例子。比如说你所完成的工作，这天花板掉落砸伤了我，那砸伤了我的话，侵害到我的人格权，这是属于我的固有利益。换言之，在不完全给付的时候，经常会有加害给付的情况。所谓加害给付，指的是侵害债权人的固有利益。那227条第二项说，你可以用同一个请求权基础，同时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和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记得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这样子规范的话，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要用侵权行为，它的时效起算点不一样，它的举证责任不一样，那我们会觉得在同一个诉讼当中，这两个请求权都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那时效起算点跟举证责任分配不一样的话，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干脆我们就在227条第二项加入了一个，这个时候债权人可以用同一个请求权基础去请求履行利益和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那同样的道理放到495条，那495条的第一项所讲的损害赔偿应该也可以包括履行利益和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才对咯。 既然我说对才对咯，就表示还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不过在我们讲到为什么不是这样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依照360条的规定，买卖契约里面买受人可以主张，如果他符合该条的要件而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话，我们也曾跟同学讲到过，固然360条的规范的文字和227条第二项不一样，可是在学说上面都说360条的损害赔偿可以扩张给予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记得吗？好，所以记得没啊？记得哈。所以不完全给付是227条第二项，要看一下吗？跨几类不？有感觉跨几跨几类？看一眼，因为不是因为闽南语要怎么说？没有这种说法吗？没有 ，OK， 我觉得很好奇哈。267条说，因为不完全给付而生前项以外的损害，那前项以外的损害指的是固有利益损害。好，再翻到360条，360条这边说请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要注意到在民法的法条文字上面讲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这句话指的只有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严格的意义来讲，从文义上解释，它只有指称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哈。但是这个条文是透过学说上解释，认为说它可以和227条采取同样的标准，包括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要讲的495条的规定。那这个条文的规定，它讲到是，看一下。好，他说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这个条文本来在学说上面的解释是说，它都可以包括履行利益和固有利益。那之所以这样子解释，是因为495条的本质是不完全给付，所以应该和227条那个地方做同样的解释。好，这是第一个。可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议出现之后，就大为改观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决议在我们讲义的88页，96年的第八次的民庭决议。你今天有带雨伞，可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要下雨。淋了一身，还请计程车司机帮我东绕西绕，然后实在是转不过来，我就说好，就这边下车，我自己用跑的。好，我们来看一下。96年的民庭决议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再看他决议最后说了些什么。他说，应作人对于因为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导致公路发生瑕疵的损害，是不是可以在民法514条第一项所定的一年期间经过之后，再依照227条的规定，不完全给付损害赔偿请求权，请求承揽人赔偿损害呢？好，我们先到这边。他在讲什么呢？好，我们先把这个条文看一下。就好像365条在买卖契约那个地方有谈到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如果你要请求减少报酬或解除契约，你必须要在物的这个发现瑕疵之后6个月，交付之后5年内行使。365条的地方还记得吧？那那个条文我们曾经跟同学讨论过，说这个条文是除斥期间还是消灭时效呢？那如果是除斥期间的话，那就不适用于360条咯，因为360条是一个标准的请求权。那360条是应该去适用125条的15年，还是应该去类推适用365条用短期的时效？还记得那个地方问题吗？那地方其实他要讨论的问题跟这个地方问题是一样的，也就是当债各有一些比较短期时效的规范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希望去适用或类推适用。那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当事人之间早日的这个法律关系早日的结束掉。那换言之，我们可以减少很多法院的负担，只要一看到这已经超过了时效了，就这个以诉起诉且不合法为理由，然后就怎么样驳回他的起诉。那再回到承揽契约，承揽契约也有同样的一个规范。我们先看一下498条的规定。那承揽契约比较这个特殊的地方是，它把它分置在两个条文，一个是498条，它说493条到495条所规范的定作人的权利，如果说在他的瑕疵在工作交付之后1年才发现，就不可以主张。好，换言之， 498条，它先规定一个瑕疵发现的期间。好，把它写过来啊、哦。而且这个条文是从493到495条都有适用。第一个，我们先说，你瑕疵要在什么时间之内发现呢？那他说是工作物交付之后一年。这个条文在买卖契约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应的规范，可是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在买卖契约那边，我们有跟同学说，哎，有些条文麻烦你要自己回家看，就是355条、356条以下，它有一些买受人可以主张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的消极的规范，比如说你要立刻检查。然后检查之后，如果发现有瑕疵，你要立刻通知。如果你没有符合这些消极要件的话，那你就会变成丧失你的瑕疵担保请求权的这个请求权了，你的请求权是根本丧失。好，所以说在买卖契约那边，它虽然没有一个说你要在多久时间之内要立刻发现瑕疵，可是事实上它那边的规定反而可能是我们说更严重、更严谨的，就是你如果没有立刻的检查。检查之后没有立刻的通知，你的请求权会根本的就丧失掉。好，所以类似的概念，那498条只规定了一件事情，说你要在一年之内交付后一年要发现。那发现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514条的规定。514条说，订购人的瑕疵修补请求权493条，或者是修补费用偿还请求权也是一样493条，减少报酬请求权494条，损害赔偿请求权495条，或者是契约解除权494跟495条，简单来讲就是囊括着493到494条的所有的对不起，493到495条的所有的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和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他说你要在瑕疵发现后一年内行使，所以它的计算时间是连贯的，你要在物交付之后一年发现，你发现之后一年你要行使这些权利，否则的话你的请求权就会离于时效，或者是除斥期间会经过。好，那我想这两个条文要注意一下。好，插一句话，也不是插一句话，就是提醒你哦，回想一下，我们那时候在讲到365条的时候，365条它所规范的对象仅限于买卖契约里面买受人的报酬减少请求权跟契约的解除权，对不对？所以大部分学者都说本条规定是一个除斥期间，因为不管契约的解除权也好，报酬减少请求权也好，它都是一个典型的形成权。那因此有一派学者说360条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被排除在外，因为性质是不相同的，所以它应该去适用125条的15年的时效。那反对说学者怎么说呢？他其中有一个论点，就是说你看看人家514条的规定跟498条的规定，这两个条文的瑕疵发现期间跟权利行使期间，都不管它是一个形成权还是一个请求权，通通规范在内。所以可见365条这个地方没有把360条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包括在内，是一个立法上的疏漏，所以应该要类推适用，还记得吗？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承揽的地方。OK， 那承揽契约的话，把498条跟514条联合起来看，那你说，这也不是什么最好玩的问题，脑筋急转弯。最长最长，这个订作人要主张，不管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还是解除权，它总共有多少的时间？从物交付以后2年，对不对？物交付之后一年内你要发现，发现那一天开始起算，在一年的时间你要行使权利，是这样子。好，那有了这样子的规范之后，本来说，哎，这很清楚啊，是没有错。那现在这个96年的决议，他要问什么问题呢？他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从490条的完成跟492条对完成的解释， 这样子推演下来的结果变成承揽人他所完成的工作只要带有瑕疵，他就是属于不完全给付。当然以可归责于承揽人为前提啦，哦，就是如果他在他所完成的工作带有瑕疵，而承揽人具有可归责的事由，他本质上就是不完全给付。那在这个地方虽然495条有特别的规定，可是本质上来讲他仍然会跟227条的规定产生竞合，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属于不完全给付。好了，那现在因为在各有特别规定，我们当然会优先适用。换言之，如果当定作人要请求的是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他当然应该优先适用495条的第一项的规定，对不对？在各有特别的规定嘛，我们大概不会去想到227条的规定。再加上495条第一项，我们关于这个损害赔偿范围或者损害赔偿的客体的一个解释，是和227条采取同样的标准，都包括履行利益和固有利益，对不对？所以说，当债各有特别规定，我当然用优先适用，所以我不会去用到227条的规范。那现在的问题是，495条第一项的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有短期的行使期间的规范，我也不要去定性说啊，这个498条和514条到底是属于处置期间还是消灭时效的规范，没有必要。我们在365条那边讲这个问题，目的也不是在于为这个条文做一个定位，而是让你了解到说，哦，这些权利是不同的性质，如此而已。好。那无论如何，495条现在有一些特别的短期的这个时间行使时间的规范。那因此96年的这个决议就在问说，假设已经逾越了514条的时间，它在瑕疵发现之后1年内没有行使，那没有行使，我们说算一算，哎，至多从物资交付开始也不过经过2年的时间，那这时候我这个定作人可不可以非常聪明的说，我虽然不能受主张495条第一项的规定，因为逾越了权利行使期间，那我就回过头去用227条啊，可不可以？就是这个问题。那可以想见的答案当然是不可以。不可以的理由很简单，只有一个，就是如果债各有特别的短期的时效的规范，短期的权利行使期间的规范，我们应该要优先的尊重。那如果可以让定作人回过头去用227条的规范的话，那514条要让这个法律关系早点安定的这种立法意志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是第一个。可是那96年的这个决议又不是光讲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他最后的决议文讲了什么。好，假说你说的内容同学自己回家看哦，我们这个上课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之所以会把这个花了很多时间打字，打完字之后还校对，然后呢就是为了要让你看，如果我没有要让你看的话，我就略就对了，就挂号一个略。那我没有这么懒惰把它打进去，就是因为这个内容还蛮重要，所以同学回家看一下。那我们上课的话，我们就是把里面东西我用讲的比较快，知道，然后内容你自己回家看。那我们看一下决议就好了哦。最后决议文这个在89页的地方，他说495条所规定的损害赔偿不包括加害给付。如果你回家有看，或者你曾经看过这个决议的内容，一个甲说一个乙说，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在讨论说495条所规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有没有包括加害给付。而所谓有没有包括加害给付，指的就是有没有包括履行债务，对不起，承揽人所为之加害给付导致定作人所受的什么固有利益的损害。好，他原来的问题也没问到，假说乙说也从来没有提到，可是就是最后决议文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那第二项的这个决议可以了解，他说承揽的工作物如果因为可归责于承揽人事由导致瑕疵，那定作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期间，如果债各有这个特别的规定，基于它的性质跟法律安定性，那514条的规定当然应该要优先适用。那看了半天，把这两个决议文综合起来， 他到底在讲什么呢？他说，首先第一个，从今天开始， 为什么？ 录音机哦，没有，突然看到这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好，现在录音机很小哈，都这样子小小的，所以如果你要这个走在路上要录人家讲话的话，大家应该不会发现。Anyway， 好，那从现在开始，不是从现在开始，从96年的决议开始，要几年前？从96年这个决议做成的时间点开始。495条第一项所讲的这个损害赔偿不包括固有利益，这个是已经成为定论了。好，就是因为这个决议非常的明确告诉你说，这个条项所称的损害赔偿不包括加害给付，意思就是不包括因为加害给付所造成的定作人的固有利益的损害。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然后他又说，如果这个495条第一项，这个定作人要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已经逾越了514条的权利行使的时间，他就不能再行使了。那即便定作人要回过头去用227条的规定，也仍然必须要遵守514条的权利行使期间。换言之，他仍然不可以请求两个地方，不管是495条第一项还是227条的规定，通通都会离于时效而消灭，他都不可以再请求。可是他没有处理到的是固有利益。他说，495条第一项的部分不包括固有利益的损害。但是我们又说，承揽人所完成的工作只要带有瑕疵，而且是它具有可归责的事由，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给付。那如果债各有特别规定，当然应该优先适用债各的规定。可是这样子两相比较之后，你就会发现债各只有就履行利益的损害部分有特别规定，因为他说495条第一项不包括固有利益。换言之，在227条的第二项所规范的固有利益的损害的这个部分，是债各没有做特别规范的。那两相这个比较一下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如果定作人要主张不完全给付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他要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的客体是履行利益的损害，那他的请求权基础不管是用495条第一项或227条的第一项，都要受到514条的限制，其实也要受到498条限制，因为这两条都是一起的。但是它并没有包括固有利益的部分。换言之，固有利益的部分既然不包含在495条第一项的范围之内，那么定作人如果因为承揽人所为之不完全给付受有固有利益的损害，就变成债各没有特别规定喽。那债各没有特别规定要怎么样？回过头来适用债总的规范，所以他可以依照227条的第二项的规定去请求损害赔偿。那227条第二项的规定，它的时效是多久？这个部分债各并没有特别的规定，所以用125条。所以呀、你知道还要讲什么吗？也就是这么讲起来，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决议文，然后再回过头来想想我刚才说的，说哎，奇怪，他这个决议的第一个决议的内容从哪里蹦出来的？因为原来的这个他们决议在开会的时候所讨论的问题并没有问到495条第一项的损害赔偿的范围是什么，特点是什么，对不对？然后这个甲说乙说也都没有说到，他们就只在问这个514条可以适用的对象在哪里，可是却跑出来的第一项的决议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突兀。可是当你这样子看了之后，把这个图形画出来，体系表画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很用心良苦吧。因为514条也好，498条也好，只要再一个有短期的权利行使时间的规范，我们都要优先尊重，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当定作人要不管他请求权基础用495条也好，用227条也好，他都会受到这个498条跟514条的限制。所以他最多最多就只有2年的期间可以行使，那是很短的期间，对不对？相较于15年。那可是这个部分我们又没有办法做别的解释，那最高法院最后就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决议，他说这样好不好，反正495条的规定呢，他只讲损害赔偿，我就把这个损害赔偿的范围作为也限缩， 把它只限于典型意义下面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好，那这个部分不管是你用是，如果当定作人要请求的是履行利益损害赔偿的时候，不管他的请求权基础是495条第一项还是227条的第一项，他都应该要受到498条和514条的限制。这个我想应该大家都同意。可是我也适度的顾及定作人的利益，不要让他的权利行使的期间这么的短。那因此我把固有利益这一个部分排除在495条之外，可是并不代表他不可以请求啊，因为我们说债客没有特别规定就回复到债总。那因此当定作人受有固有利益损害的时候，他还是可以依照227条的第二项规定去请求固有利益损害赔偿。那这个部分的话，债客有没有特别的短期时效的规范？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让他用长期时效125条15年的时效。那因此至少2年过后，他虽然不能够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但是他可以请求继续请求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就有时候同学问我，会问我说，哎，这条文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就是利益衡量的结果。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就是兼顾各个方面。哎，这个部分法理我也顾及到了，那定作人的权益我也适度的顾及到了，我倒觉得说，哎，这倒是也不错的一个决议。那只是不容易懂，从他的决议文里面不太容易看得懂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但是我想这个解释的方法应该很多的学术论文可以参考就96年决议之后，好多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学者们说这样的解释是很合理的。好，所以要了解到这个495条的规定跟227条的规定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在权利行使的期间上面有498条跟514条的规定，这个条两个条文考了好多次。我们到时候承揽契约从我这个选入的练习题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命中率仅次于买卖契约。然后呢，承揽契约之后，第三高的就是运送或者是租赁，这两个都是难分宣誓，就是常常会有的时候运送契约，有的时候这个租赁契约，但是承揽契约是非常命中率非常高的。那我们先把承揽契约的相关的问题讲完之后，我们下堂课再总的来把这些题目一个一个的来说给同学听。所以今天回家下堂课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讲这些练习题呢？就是下堂课，所以今天回家就要好好的看一下。好，那这个是关于我们黑板上面要讨论的不安全给付跟物质瑕疵担保责任的体系。我也很喜欢讲承揽契约，因为我觉得承揽契约的这一套规范让我觉得非常的逻辑化，就是很怎么说，当你看到一个很逻辑化的这个规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会觉得很满足。然后当你看到一些问题你怎么样想不通，会觉得它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过，全身就是不舒服，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解释呢？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好，那我觉得承揽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不错的一个东西，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讲完承揽契约的必要之点，必要之点里面我们讲两个部分，一个讲什么叫完成，一个是报酬的问题。报酬的问题倒是 OK， 只让大家知道目前因为为了因应实务上需要，所以对于报酬这部分我们做一些弹性解释。那完成这件事情本身，那我们就把它推演出来，它的本质上就包括了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里面。那当然它也可能会同时构成的是不完全给付。好，所以我们现在停留的阶段基本上还在讲这个承揽契约的必要之点是什么。那这个契约成立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到那承揽人该如何去履行他的契约呢？当然我们刚才讲了一部分，包括他要负有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这是属于他的履行责任。而标的物有瑕疵本身，如果它具有可归责的原因，那它要负不完全给付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它其他的债务不履行，其他还有哪些债务不履行的态样，包括给付不能跟给付迟延，对不对？再进入到不履行的部分，对于我们整个体系或者是你所思考的顺序，你透过我们讲这些契约，你是一再的不断的反复练习。我们所有的契约类型都是这样处理的，从必要之点的成立阶段到履行和不履行的阶段，最后我们来讲这个契约类型的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说像承揽，它后面有一些特殊的问题，我们最后面再讲。 那你透过这样子不断反复的练习，我希望同学会达到一个效果，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实例题的时候，就以考试来讲，看到一个实例题的时候，你边看这个题目边看朱莉老师出的这个故事，你脑子里面所闪过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问题，所以你会知道从何下笔。那还要提醒同学注意的是说，如果他考的是比如说物质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你就不需比如说承揽契约，你需要从头写起，因为它是属于履行责任。可是如果说它是属于这个买卖契约的问题的话，你就不需要从头写起，然后讲了一些不相关的事情，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 right get into the point， 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那我就是由这个阶段来做出发来做处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在练习考古题的时候，麻烦你自己计时一下。你会自己在家里练习写的哦，好好哦这样子，可是等到你考试的时候写的没有那么好，为什么？这时间不一样啊，压力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我不晓得你们现在一个总共考试是多少的时间，比如说一个题目分配25分钟就是25分钟，然后我们最容易在家里写练习题的时候会说，我多给我自己3分钟了，刚才那个不算，我又稍微发了个呆啊， no， 而且你最好是给自己20分钟，好，所以让你自己练习一下，在有时间的压力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题目，你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反应出来，我现在这个题目的争点是在哪一个阶段，我就从这个争点开始写起，不要去从头到尾，然后写了一些不相干的东西，人家也没有要看你写那些东西。好，所以我只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教啦，就是告诉你说你要会判断这个是哪一个阶段所产生的问题，好，这样子的头脑就是有树枝图的，而不是那个螺旋状的，好吧？ OK， 好，那再讲到其他的债务履行，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债务履行的阶段，对不对？刚才债务履行我们谈了一个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它本质上是属于在承揽人所负的主体不义务内容的一部分，那它同时会构成不完全给付，而且它的法律效果要注意到两个是并行的法律效果啊。那为什么是并行的，我刚才也说明过了。那在我们进入到给付不能跟给付迟延之前，我们不是每一个契约从买卖契约开始到租赁契约我们都有谈权利瑕疵吗？但你有没有想过承揽契约有没有权利瑕疵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说，他说我常常说这个念法律要多思考，我很常常说啊，我现在不想说了，因为我知道你会问我说，那我要思考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很抽象，我要怎么讲呢？那这个比如说好，我在看承揽的时候，我在看教科书的时候，那这一套体系在我的脑子里面，对不对？我就会一个个的来对照买卖契约跟租赁契约。那我们会发现买卖契约的权利瑕疵担保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对不对？好，就我们花很多时间研究它。租赁契约也有权利瑕疵担保，可是本质上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那可是到承揽契约，你翻教科书，翻翻我的讲义，我没有讲好，我就干脆不写它了。那是不是代表承揽契约不会有权利瑕疵呢？那你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去思考它呢？说我望着天花板上半天想不出来，就从头想啊。比如说买卖契约，我现在就带你这样思考。比如说你要常常问自己问题的时候，你要问我什么，你要问自己什么问题，然后你要怎么思考。那在买卖契约的时候，我们问权利瑕疵的权利指的是什么？就是出卖人要移转给买受人的那个财产权。你绝对不要讲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样子我就会非常的伤心。为什么？因为你的概念还是很狭隘，就在讲标的物所有权。我就跟你说啦，这买卖契约在买卖财产权，不在买卖所有权，对不对？好，所以权利瑕疵讲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财产权上面带有不该带有的权利负担。好，所以我们还分析过还有几种太阳。那租赁契约的权利瑕疵是什么？它所指称的权利是什么？是租赁权，就是承租人的使用跟收益的权限，对不对？那他的使用收益权限，如果承租人因为第三人主张权利导致他没有办法去行使他的使用跟收益权限，这就叫做租赁契约里面的权利瑕疵，对不对？好，那对不对？那承揽契约的权利瑕疵是什么？这就值得万味了。为什么呢？因为 承揽契约是一个什么劳务型的契约，就好像在委任契约我们不太去谈权利瑕疵，哎，委任契约最好我们没有谈过权利瑕疵，对不对？因为他那边没有权利瑕疵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劳务的给付概念，他也没有什么物的瑕疵的问题，因为他没有个标的物，不像承揽他至少还有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物的一个概念。那承揽契约的权利瑕疵，哎，理论上来讲好像也不会有啊，因为他这个整个承揽契约还是以承揽人提供劳务为他的这个主要的契约的目的跟内容，所以不太会涉及到权利的移转。可是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物权法跟您在学物权的时候讲到天赋，老师都会举一个例子说，今天我去承揽去修缮一栋大楼，然后呢我们约定好说通常是定做人提供材料，但是这也不一定，谁提供材料这件事情并不会影响到契约属性的判断，原则上，可是有的时候会，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工作物供给契约。好，那我们就说当事人做了一个约定，说我把这栋大楼的外墙的整修包给某一个公司来做这个整修，这个公司就是承揽人，而且他们约定好说承揽人要提供材料，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看一下490条的第二项规定，490条第二项规定说，如果约定由承揽人提供材料，那这个材料的费用他可不可以另外向定做人要呢？他说推定为报酬的一部分。好，这个条文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像只是在解决一个争端，就是当当事人没有约定材料的钱要谁付的时候，契约做了民法490条第二项做了一个补充的规范。好，但是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的意义在，但我们后面再讲它，好吧？那我们就说这个大楼的工程，承包的工程我们就包给某一个公司去做，那这个承包商呢，为了节省费用好了，或者是说他的工人一不小心去偷了别人的材料来施作在这个大楼上面，比如说这个大楼是某甲的，这个承包商呢，这个承揽人是某乙，那约定好某乙要自己去买材料，包括什么水泥啦、外传的瓷砖啦，或者什么的等等等。好，那这个承揽人因为他自己不管是故意去偷别人的材料也好，或者是他的工人不小心去误拿了丙的材料，那通常我们会约定说，在一个承揽契约里面，如果是由承揽人来提供材料的话，他必须要把这个材料的所有权移转给定作人，这才是符合当事人之间契约的约定。那通常这种契约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工作物供给契约。好，待会会讲。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今天我到一个裁缝师的这个店里面说要定做一套衣服，那定做一套衣服的话，这个布料到底要谁出都可以，对不对？我很可能到他店里面他就有卖布，那我就在他那边选用了他的布料，那他的布料呢，那我就说哎，我就要这一块量身剪好之后，然后就请师傅来帮我做，所以是谁提供材料？是他提供材料。那如果要达成这个契约目的，他不但要依照我的指示把这个衣服做好，很合我的菜品，很合我的要求的样子之外，他还应该要把这个布料所有权移转给我，否则到时候穿在我的身上，人家说这个衣服是他的，或者是说这个布料是他的，那怎么办？对不对？好，所以说在承揽契约里面会不会有权利瑕疵的问题？有可能会。那有可能的情形是，当承揽人要提供材料的时候，为了达成系争契约的目的，他必须要把材料的权利确确实实的移转给定作人，他才能够达成契约之目的。所以换言之，如果这个承揽人没有办法移转这个材料的所有权，比如说这个材料是别人的，或者是他偷来的，或者是上面有其他的权利负担，而使得定做人没有办法取得完整的材料的权利的情况之下，就会构成权利瑕疵。好，但是这种问题不是在所有的承揽契约都会发生，因为大部分承揽契约就只是以提供劳务为目的，那材料是谁提供？是定做人提供，那是属于标准的承揽契约。如果是属于承揽人要提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解释成为是工作物供给契约，但是工作物供给契约的本身它也是属于一种承揽契约，我们待会再说。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要先让你了解说 承揽契约有可能会有权利瑕疵的问题，而它会产生权利瑕疵的太阳就在于当承揽人要提供材料，而他没有办法把材料的权利确实完整的移转给订作人的时候，就会造成承揽契约的权利瑕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在债个的这个章节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条文提到权利瑕疵呢？因为大部分的权利瑕承揽契约的权利瑕疵的问题都会被天赋那个章节的规范所解决掉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不管这个承揽人是因为他的故意还是过失，或者他有没有可归责事由，不管他拿了丙的材料去施作在甲的这个大楼上面，是叫做什么复合，动产跟不动产的复合。那811条是属于强行规定，就是所有权的变动是强行规定哦，就是所有权的合一是属于强行规定。那当丙的材料复合到甲的大楼上的时候，谁取得材料所有权？是甲。而且丙的材料所有权会因为它只会成为不动产的一部分而消灭掉，对不对？所以它的权利的瑕疵的问题大部分会被天赋那边的规定给解决掉了，而且天赋那边就会解决说你这个订作人就会取得该标的物的所有权，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只是谁要对谁主张不当得利，就这样子。好，那再举个例子，刚才我所说的，如果今天我去一个裁缝师那边订做一套衣服，然后用他的布料，结果殊不知这个布料不是他的，然后是别人所有的，但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就说哦，我要这块布料，然后请他帮我做一套衣服的，那他帮我做好了衣服之后把这个衣服交给我，那请问我可不可以拿到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大部分是可以，除非他做得很烂，因为如果他做好了以后，这个东西叫做显于材料的价值，这叫做什么？加工。加工的话叫这个所有权是归谁的？比如说这个布料是第三人所有，那这个裁缝师把它拿来，把这个巧手一缝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衣服，那这时候谁取得所有权？加工人。谁是加工人？那个裁缝师。对，他取得材料所有权之，不是这个衣服的所有权之后，还包括材料，然后他再把所有权移转给我，我可不可以取得完整的权利？可以。所以会不会有权利瑕疵的问题？不会。所以同样像这样子的例子，关于权利瑕疵的问题，在我和裁缝师之间，就是订作人和承揽人之间，会被天赋那边的规定给解决掉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只剩下加工人，就是裁缝师和原料的所有权人，材料所有权人要负816条的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了解吗？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插一句话，这个黑板上的例子啊，是一个难以解决的例子。你说谁要对谁主张不当得利？这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那因为不当得利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常常说啊，等我小朋友上大学了，我就没事，对不对？我就没有，因为我每天接送他上下学，帮他看他的功课啊，什么什么的。那我就来去念个学位吧。那我要念什么呢？念不当得利，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可以等到我念毕业了之后呢，我就去学校任教，任教一年我就退休。我就说我预计60岁我可以拿到博士。开玩笑，这个问题，开玩笑是什么？我是真的会去念哦。我的开玩笑是说我不会等到60岁才拿到博士，没有这么久。好，那我要讲的问题是说，当乙把丙的材料施作在甲不动产上面，那丙的材料就复合成为甲的这个不动产的成分一部分，所以丙的材料所有权就因此而消灭。那依照816条的规定，似乎应该是动产的所有权人对于不动产所有权人，就是丙对于甲可以主张什么？816条，然后呢去准用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请求他支付偿金，这个材料所有权的偿金。好，可是有很多的学者采取不一样的看法，他说固然关于权利的变动，这个材料所有权的变动，你看起来哦，不当得利有一个很难的问题，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处理的是什么利益，材料所有权。好，那这个没有问题。第二个，这个利益是谁从谁的身上变动到谁的身上？如果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我是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讲，这个在学说上面或教科书上面就叫做因果关系。好， 那他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如果你能够判断的准确的话，那就从受损人跟受益人之间，由受益人对受损人负返还责任就好了。可是就是问题在于说，有的时候受损人有两个人，有的时候受益人有两个人，你很难判断因果关系在谁跟谁之间。那刚才这种判断是一种看法，可是另外一种看法说，这个细针的材料的所有权固然是从丙变动到甲，但是甲并没有得到利益，真正得到利益的是乙这个人，因为乙因此节省了费用，清偿了他对于甲的债务，那因此真正得到利益的是乙而不是甲。所以说要主张不当得利的应该是由丙对于乙主张816条。为什么呢？他说甲固然得到了标的物的所有权，就是这个动产所有权变成他不动产所有权的一部分，可是他取得这个动产所有权可以说是，我就这样解释不太好，但是他们的说法说有法律上的原因。为什么有法律上原因？因为有一个承揽契约存在。那我之所以说这样的解释不是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承揽契约终究是一个内部的关系。那我会很赞成他的说法说，不当得利在丙和乙之间，原因倒不是在于说甲取得这个材料所有权是基于承揽契约，而是说整体来看甲并没有取得任何的利益，这本来就是他所在承揽契约缔结之后他应得的利益状态。那真正取得了利益，真正实质上的受惠者是乙这个人，他因此节省了采买材料的费用。所以说在丙和乙之间来解决不当得利的问题，也有不少的学者做这样的主张。那目前这两种看法都有，你去回去翻物权法的书都有人这样子写。那甚至比如说像谢善群老师的书，他两种看法他都会写出来给你，那给你参考。那我只能说这两种看法都各有所据，很难说是谁对谁错。对不当得利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好，那我们讲完权利瑕疵，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有权利瑕疵大概是什么样太阳。那之所以在债各没有特别的规范，是因为这个部分不需要由债各来特别去规定谁和债各也好债总也好，它就是在规范谁和谁之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是在我们论断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前面前头，在物权法的那个天赋的那个章节就已经帮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所以在债各里面我们就没有这样子特别的一个规定去讲权利瑕疵的问题，了解吗？那再来我们看我们回过头来说 OK， 那我们现在谈到债务不履行哦，我们刚才讲到不完全给付，那还有另外两个是最重要的债务不履行太阳，一个叫做给付不能，一个叫做给付迟延。那我们来谈一谈在承揽契约有没有给付不能的问题。讲义里面没有写耶，有啦，在写危险负担。那之所以要写到给付不能，是因为危险负担就是从给付不能来的嘛，对不对？我们讲什么叫危险负担，就是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导致给付不能。那这样的不利益要由谁来负担？可是你先不要看那个部分的规定，我要讲的是前面的规定，前头就是你要先有给付不能，才有危险负担。那我们在谈到给付不能的时候，我曾经跟同学讲过说我们谈到债总的那一套体系，225条第一项，然后配上什么266条，那很难理解，因为他讲什么债务人债权人，那在双务契约大多是债务人，大多是债权人。所以我们要先问，在比如说买卖契约，我要处理的给付不能的给付是什么，价值是什么。那在租赁契约里面，我们也问过同样的问题。那这两种契约形态都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那在承揽契约呢，如果我要问承揽契约有没有给付不能的问题，那吴宁说我要先问的问题是承揽契约里面的给付的概念，给付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光从承揽契约490条啦，或者是说我们就先想承揽契约的本质，我们说承揽契约是一个劳务型的契约，以承揽人提供劳务并且完成一定的工作作为他的给付义务的内容。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谈承揽契约的给付不能的给付，应该指的是承揽契约里面承揽人所提供的劳务，对不对？好，他提供的劳务这件事情。 那神乃契约里面的嫁金部分的这个嫁金危险，或者是说定做人这一方会不会有几不不能的概念，这比较容易了解。因为通常在承揽契约里面，这个定做人的报酬都是用金钱来做的。那金钱来支付的话，金钱只要是通用货币之内，就不能主张几不不能，对不对？好，所以定做人不能主张几不不能，那这部分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好，回过头来看承揽人，承揽人的一方，我们说承揽人的几不不能，严格来讲是说他不能提供劳务。那我们说这个部分问题在承揽契约大约也不会存在，为什么？如果承揽人还是自然人，他只要还活着，他就可以提供劳务，他不能主张我不能提供劳务，然后我有几不不能的事由。 OK， 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公司，是一个法人的话，原则上只要这个法人还继续存在，他就不能主张我没有办法提供劳务，这叫做几不不能，除非这个法人解散破产而解散，或者是其他的事由经过清算而解散，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原则上来讲，在承揽契约里面，不太有，从承揽人之一方来讲，就他所提供的、他所负担的给付义务之本身而言，因为是提供劳务，所以他不太会有给付不能的概念，因为他无论如何，只要他能提供劳务，他就不能主张我不能提供，了解吧？可是，在承揽契约里面，我们要讲的给付不能的概念，不是在讲这个，不是在讲他。那你说，老师你不早讲，我写了半天 ，no， 写下去，刚才那个也是很不错的前提思考嘛，对不对？就是多写一下，你会怎样？就是原则上来讲，那个给付的概念是指的承揽人所提供的劳务，那是千真万确的。好，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们要处理的是更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490条也好，492条都好，他说你承揽人不是你的给付义务内容，不是只是提供劳务，还有什么完成工作。那因此我在处理的给付不能的概念的那个给付，指的是能不能完成工作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要问他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限于给付不能，也就是他要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他会说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然后我就依照225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可以免除我的给付义务。这件事情是在承揽契约的给付不能里面我们要去处理的，了解吗？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每年夏天的台风最多了，对不对？我们再来举个台风的例子。好，那我的这个承揽的工作是修补这个桥梁，好，这个桥梁上次被大水冲坏啦，或者冲断了，所以承揽人所承揽的工作是修补这个桥梁。结果呢，他把桥梁都已经修好了、补好了，这个尽善尽美了，没有问题了。就在验收的前一天，来了一个大台风，空空空，好，来了大台风，又把这桥梁给冲断掉了。那承揽人可不可以说我曾经完成这个工作，那我现在已经完成工作，我已经提供了这个给付的内容了，我不可能你再要求我再提供一次。所以说关于这个桥梁被冲断掉的这件事情，这个不利益不该归我来负担，所以我主张我给付不能依照225条的第一项规定，我要免除我的给付义务等等等的规定。那这个是属于因为不可归等于他台风的问题，所以跟危险负担有点相似。那我们再换一个例子，好，我们再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他也是完成一定的工作，他的工作内容是修一个灯塔，好了。好，灯塔的话，那我们说他都已经修好了，都已经这个完成的差不多了。结果呢，因为这个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也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我们说因为第三人跑到那边去玩火啦，或者是放一把火，结果把那个他已经做好的灯塔，只是还没有交给这个定做人之前，结果他这个灯塔给烧毁了。烧毁了之后呢，那定主承揽人他主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到底该不该以自己之费用再去把工作完成一次。那他就要看这个工作完成这本身是可归责还是不可归责于他。如果是可归责于他的原因，比如说是因为他的员工结果把这个灯塔给烧掉了，那他需不需要再用自己之费用把这个灯塔修补好？要。 他能不能够主张说啊，我没有办法把它这个修补好，我曾经把它这个盖好了，所以说我的责任已经了了，不行，因为依照490条的规定，他必须要完成工作，而西征工作的完成之本身，只要在定作人还没有验收、还没有交付给他之前，你这个承揽人只要还继续存在，你就必须要提供你的劳务以完成西征的工作。所以它基本上基本给付不能的概念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待会会更详细一点去说它，因为它会和危险负担扯上关系，也就是我们要谈的是，当不可归责于承揽人的原因导致它不能完成工作的时候，这该怎么办，谁来负担。那这个问题我们先就此打住。我只是要跟同学讲，在承揽契约里面不太会有给付不能的问题，只要承揽人还健在，他就不能说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付。那只要那就定作人的部分，定作人也不能主张给付不能，因为他所负的给付义务之本身是属于金钱之债，那只要是通用货币之债就不可以主张给付不能，了解吗？那接下去的问题是危险负担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说，那是属于后阶段的问题，我们先把给付迟延说完好不好，说完再下课哦。再录一下好了哈。哦，为了让同学方便你记忆啊，不要零零散散，然后每个契约都有每个契约不同的规范。其实民法不是这样子弄出来，不是一个这个条文大家自己去这个想象出来的。所以为了方便你记忆，同样的我们要去对照一下我们在在总学过的给付契约的法律效果，然后呢，我们再对照一下，哎，这个有没有特别规定？有特别规定的地方，把它记下来；没有特别规定的地方，就 OK 了，对不对？好，那在债个里，债总里面，我们讲到给付迟延的时候，我们先讲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在讲迟延，你要先定出时间点，对不对？好，时点如何来判断呢？依照229条的规定，他说给付迟延要看看当事人有没有定有确定的期限。那一种是定有确定的期限，那么就在期限届至的时候，债务人就限于给付迟延。如果是未定给付迟限，未定这个确定期限呢，要等到债权人可以行使该债权，然后再加上什么，可以请求给付，再加上催告，对不对？得请求给付。然后呢，再加上催告。好，这个是229条的规定，这是第一个，你要先把时间点确定下来，然后说哦，债务人没有依照这个时间点来给付，然后他限于给付迟延，你才能说人家迟了，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他的责任呢？既然他是属于债务履行的责任罪，当然以可归责于这个债务人为必要。如果债务人不具有可归责的原因，他当然就不需要付给付迟延的损害赔偿责任。好，再来比较重要的是它的法律效果。那在债务人限于给付迟延之后，他的债务就了了吗？当然没这么简单，他仍然要负有原定的给付义务，原定给付义务还要继续履行。不过在此同时呢，他已经要开始负迟延的，这个是230条吧，看一下哦。对，230条。好，那在法律效果的部分，那债务人仍然要负原定的给付义务，而且还要开始负迟延的损害赔偿责任，对不对？231条。那同时，我们说债务人的这个责任是有所加重的，从他迟延的那一刹那开始，他要负的是什么？不可抗力责任，对不对？好。那在原定给付的地方，我们也说过，如果债务人一直都不理会的话，那这个债权人当然不需要去等他。所以说，依据 十四条的规定，他说在一般的契约之下的话，那这时候债权人可以先经过催告他再履行。那如果催告之后他仍然不履行，他就可以怎么样？解除契约。如果说他是属于另有确定期限，就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定期给付型的契约，如果他一旦迟延，对于债权人就没有利益的话，那这时候债权人可以依照255条的规定，他可以进行的解除契约，不需要经过催告。那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的这个选择权，也不能说选择权，他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来主张权利，就是他可以主张我这个迟延后的给付对我来讲没有利益了，所以我拒绝全部之给付而请求全部的债务履行者他可以行。那同时我们也跟同学说明过，为什么除了255条还有一个232条的规范，那这两个条文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差不多啦，可是有的时候会稍稍有所不同。好，一个是契约的解除，一个是债务履行的损害赔偿。好，这套体系是我们在债总所这个学习过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债各有没有特别的规定，然后我们来看特别的规定在哪里。租赁我们没有讲到，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好，所以我就不去讲它，就用债总的规范。那我们在承揽之所以要讲它，那当然就是因为它有特别规定。我们先看一下502条的规定。好，502条第一项规定说，因为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而导致工作逾越了这个约定的期限才完成。什么叫做预约定期限才完成？这句话代表的是它是属于229条所指的另有确定期限的承揽契约，对不对？好，再来，他说或者是说呢，如果它是属于未定期限的承揽契约，而它预相当时期才完成的话，那因此定作人可以请求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所谓的未定期限而预相当时期，指的就是229条所讲的未定有确定期限的债务。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229条的规定，再帮同学这个复习一下。229条的第一项说，如果给付是定有确定期限，那债务人是从期限届满的时候开始负迟延责任，这是很容易理解，而且不需要特别去记它。可是第二项规定要稍微记一下，他说如果你的给付是没有确定期限，双方是不能打同督促账，那他说这时候债务人呢是在债权人得请求给付，然后并且再经过催告。那我们那时候说过什么样，你如何去判断他什么时候得请求给付，他什么时候可以请求给付，要看哪个条文，看哪个条文呢？好，来看一下315条的规定。你在一个债的关系成立之后，什么时候，如果而且双方没有约定清偿期，那什么时候债权人可以请求给付呢？那当然就是去看清偿期的那个条文的规范啊，对不对？好，那他说我如何去确定清偿期呢？就是哦，先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律没规定啊，契约的约定，契约没有规定啊，一债是性质，性质也没什么特殊，其他情形通通都没有。好，他说那债权人就是从债之关系成立的时候，他就可以请求清偿。所以所谓的得请求给付的话，这个判断的标准就要去看315条的规定，看看法律有没有规定，契约有没有，契约就是没有约定嘛。哦，那如果都没有特别情形，那么就是从债的关系成立的时候，债权人就可以请求给付。那那个时候债务人就要负给付迟延责任吗？还没有哦，要经过什么催告。这个是229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不对？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502条的规范。502条说，如果这个承揽契约是定有确定期限，也就是他前面所说的工作于约定期限才完成，那承揽人就要开始负迟延责任。这个和229条第一项是吻合的。再来第二，后面他说，如果是未定期限而预相当时期始完成，这个就是229条第二项所称的这个未定有确定期限的。那这个规范的效果，这个是一个小问题哦，我不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要稍微提醒，就是跟同学说明一下，很多教科书上有写，它所规范的内容和229条第二项不竟然完全符合。因为229条第二项说，什么时候债务人要开始负迟延责任呢？要经过催告。可是从502条的第一项的规定来看，看不出来它必须要经过催告。换言之，如果这个承揽契约是没有定确定期限的话， 那只要经过相当的时期，承揽人仍然没有完成，他就要开始负迟延责任，他不需要经过催告。不过这个事情在当然不同的教科书有不同的写法，有人说啊还是要依照229条第二项啦等等，但是我只要提醒你注意一下，说这个地方有稍微不一致的现象，那这个问题算是一个小问题，就这样子哦。对，好，这个部分有502条的规定，而且都规范在第一项。好，看起来这个地方的出入点不大，对不对？再来。那他说，502条的第一项说要因为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所导致的，所以这一点和230条的规定也是一致的，所以也没有问题。既然它本质上都是属于债务履行，这个部分是当然之理。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呢？他说，定作人可以请求减少报酬，或者是请求赔偿因为迟延所产生的损害。那我们先看后半段，这个请求赔偿因迟延而生的损害，这句话是88年在内修正的时候新加的，也就是在之前没有这句话，它是只有规定定作人可以请求减少报酬。哦，于是不得了了，这个所有的教科书都在开始解释什么是减少报酬。这个减少报酬和231条第一项这边所讲的债务不履行的，就迟延的损害赔偿，是不是指的同一件事情？好了，那88年在那边修正的时候，为了要去澄清这项问题，他就加了一个要件，他就加了一句话说，或请求赔偿因迟延而产生的损害。这句话标标准准指的就是231条的规定，对不对？就是迟延损害赔偿。好，所以我想这句话没有问题，指的就是迟延损害赔偿。那也一样，也是规定在502条的第一项。那现在反而有问题的是，他把请求减少报酬这句话还是保留在这个地方，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句话是我们在债种体系里面所没有的，在债种里面给付迟延之后，并不会引起债权人可以请求减少对待给付的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可是502条却又规定了这句话，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好，那依据它的立法理由，应该说修正理由的说明，还有依据大部分教科书的见解，都是这个减少报酬的请求权和请求赔偿因迟延而生的损害的请求权是属于同样性质的，那两者之间是择一的关系，因为它中间讲或不是并，对不对？所以定作人呢，他受有迟延损害，他要嘛请求减少报酬，他要不然请求赔偿因迟延而产生的损害。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两者是属于同样性质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既然是属于同样性质的，我为什么还要再多规定一个减少报酬引起争议？然后呢，我只要规定说定作人得请求赔偿因迟延而生的损害不就好了吗？好，这有一个问题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经常在黑板上面讲的是一回事啊，就觉得啊这样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样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但是你要在心里面燃起一个问题，就是请求损害赔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很难去证明你的损害在哪里。比如说定作人这个他的承揽的工程是修他家好了，但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很好玩，就是对，不能说人家很好玩，就是人家倒霉，他说他花了100多万去请一个设计师来帮他家重新装潢，他去拍一下所有的那些 detail， 我的妈呀，那个施工品质真的是烂到了极点。好，那所以就开始打官司啦等等。好，那如果说你是请人家来帮你重新装潢房子，承揽契约，然后人家那这个承揽人迟了几天，那请问你有什么损害？如果你说哎我要去租房子啊，我住在饭店啊，那如果你又没有租房子，没有住在饭店，尤其现在人家修房子或很厉害，比如说他要修客厅的时候，他把那个布拉住，对不对？就还是可以在房间活动。那他你要去修房，他要去修房间的时候，又把那个布把它这个隔住，你还是可以睡在客厅，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损害啊。你说我有精神上损害，这是不赔的，你精神算什么？这是不赔偿的。好，那因此什么叫请求减少报酬呢？好，它本质上是属于迟延损害赔偿，那为什么要规范在这边呢？减少举证上的困难，是这样。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说 这个我到底因此人受有多少的损害，那他就可以说我以请求减少报酬的方式来弥补我的损害。可是问题其实还是一样没有解决，他可以请求减少多少报酬，这不是定做人可以片面决定的嘛？哦，这跟这个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里面的减少报酬，或者是买单契约里面的请求减少这个对价金一样，都不是他可以片面决定的，要双方协议。如果协议不成，那只好还是法院见。那为了要去减，就是如果债务人有给付迟延，而债权人受有迟延损害，这件事情不容易起，不容易主张，不容易证明。为了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债个里面，不，对不起，债总里面，我们也曾经提过一个相关的条文，看一下233条的规定。他说，迟延的债务以支付金钱为标的，那债权人可以请求依照法定利率来计算迟延利息。如果约定的利率比较高，那就同期约定的利率。为什么要做这个条文的规范呢？233条的本质上跟231条的第一项一样，都是属于迟延损害赔偿。那之所以有这个条文的规范，是因为金钱债权的债权人他所受的迟延损害的数额到底是多少，这是一件难以证明的事情，很难证明啦。所以他就干脆说，好吧，你的损害就是依照法定利率或者是你的约定利率所计算出来的迟延利息，就这样子。好，所以结论502条所讲的减少报酬的减少的额度，就相当于是定作人所受的迟延损害。那之所以有这个条文的规范，是为了要去减轻定作人举证上面的麻烦。好，再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们现在来解决解除契约这件事情。解除契约这件事情是更麻烦的，为什么？因为承揽契约里面，我们原则上不给定作人契约解除权，对不对？因为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点。那这个楼都已经盖得差不多了，然后你说啊，抱歉，你迟了一天，所以说我们要解除契约，那还得了？所以你可以想见的是，承揽契约一定会有这个特别的规定。我们来看一下502条的第二项。我们看完这个条文，我们下一堂课，我就让同学休息一下，下一堂课再讲这个条文的问题哦。他说前项情形就是承揽人给付迟延。他说如果这个工作是于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为契约之要素者，定作人就可以解除契约。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他可以解除契约，然后他说他这个解除契约的前提是什么？除了承揽人给付迟延之外，还有这个工作是以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为契约之要素。那这个相当于是哪一个条文的规范？255条的规范，对不对？以特定期限的完成为契约之要素，换言之就是我们常讲的定期给付的契约。那这种契约的形态，它允许定作人有契约的解除权，所以它体系上的位置还有它规范的内容和255条是一样的，502条的第二项规范。那502条第二项的规范，既然说只有这种定期给付型的承揽契约，定作人才可以解除契约的话，那不少的学者都说，依照本条项，就是502条第二项的反面解释是，如果它不是属于这种定期给付型的契约，而是属于一般的承揽契约，那在承揽人给付迟延之后，请问定作人可不可以以经过催告的方式，再依照254条的规定把契约给解除掉？不可以。换言之，它的契约解除权是有受到限制的。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限制这个定作人的解除权。哎，这不是在讲契约终止的问题，有终止的问题就简单了，对不对？终止就是那你就不要做了，知道？那剩下我找别人来做。我们现在在讲解除，只要解除你做过的东西，通通要打掉，那才叫做解除。那所以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契约的解除权都会要受到限制。所以说，不少的这个学者跟教科书说，从502条第二项的反面解释是，只有定期给付型的契约，定作人才有解除权。那换言之，不是属于定期给付型的契约，这边是排除了254条的适用，定作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以经过催告的方式来解除契约。 好，所以他不可以解除契约。但当然呢，这个教科书上总是老师们总是要提出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嘛，哦，那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教科书上的看法，我觉得还不错，听听就好，这不是什么太大的争点。他说这样子解释固然是符合法律的文意，可是有的时候未免太不公平了。比如说等到契约都已经到清偿期了，这个承揽人连开工都还没有开工，或者是他才刚刚开工，距离他完成还有相当一段期间，那应该要做一些例外的解释，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定做人可以经过催告而解除契约。那绝对不可以解除的是他都已经接近完工的阶段，那如果是属于这样子，他又非属于定期性的给付契约的话，那不应该允许定做人解除，否则的话对于承揽人来讲太不公平了。好，再一条，503条说，因为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迟延工作，并且显可预见他不能在限期之内完成，而且这句话是重要的，他迟延是可以成为工作完成后解除的原因。那么这时候定做人依照前条第二项的规定，可以请求解除契约，并且请求损害赔偿。这个条文是一个定做人的期前解除权，在他清偿期还没有届至之前的契约，清偿期还没有届至之前，他就以承揽人这个承揽人的给付迟延为理由来解除契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显然可以预见你，我可以证明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那我就不需要等等等等到清偿期届至了，那大家都花费了很多的时间跟费用，然后我才说哦，我要解除契约。好，所以在清偿期还没有届至之前，如果我就能够证明预见你绝对不可能如期完成，而且当然承揽人要具有可归责的事由，因为这还是属于给付迟延的一种，所以我给定做人一个特别的契约的期前解除权。那可是重点是说，他的这个期前解除权有一个限制，是这个给付迟延之情是必须是在工作完成之后可以成为解除契约的原因。他在讲的是什么？那工作完成之后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定做人可以解除契约，是指的502条的第二项。那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他是属于什么定期性给付的契约，然后承揽人具有可归责的事由，虽然清偿期还没有到，但是定做人说我可以证明你绝对不可能完成，那我们就不要花费大家的时间跟费用，等到清偿期的时候我才来解除契约，那我就期前清偿，对不起，期前解除。所以这是属于502条第二项的一个延伸性的规范。那所以在承揽契约有些很特别的规范，包括它可以有瑕疵预防请求权，497条的规定，在我还没有提出之前，我就可以预见你完成的工作一定这样做是不对的，会有瑕疵存在，所以我就可以提早的要求你修补。其目的也不过就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跟这个费用。那503条的目的是承接502条而来的。如果我可以预见你反正都不会如期完成，与其等到清偿期那一天还有好几个月，然后你还要继续盖，盖完之后我还是叫你解除契约，还是把工作给打掉，把全部东西都打掉回复原状，还不如节省大家的时间跟费用，我们现在就做个了断吧。好，所以他这边所讲的而其迟延可以成为工作完成后解除契约之原因者，指的是502条第二项的情形，也就是指的是它是属于定期性给付的契约。好，换言之，从502条跟503条整个的来看，这个在这个承揽契约里面，只有定期型的这种给付型的契约才有契约的解除权，才可以以承揽人迟延为理由，然后来解除契约。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吧？ 伊讲话拢参考。